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而创造的。那么我们继续看看跟新品格有关的解释，二十节和二十一节。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可是你们所说的基督，并不是这样的。即使只要你们听过他的话，受过他的教导，也就是学了耶稣的真理。”所以从这节经文就知道新品格和谁的教导有关系的呢？是耶稣的教导很有关系的。所以新品格是根据耶稣的真理，是根据耶稣教给我们的道德原则。那么什么时候我们要穿上这些新品格呢？我们参加传道的时候，或者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才穿上这些新品格吗？我们看看二十二节。二十二节说，就该除掉旧品格。这旧品格根据你们以往的行为，随着骗人的欲望而渐渐腐化。说二十三节，要更新你们思想背后的动力。那我们可以注目这节经文说，我们要除掉旧品格，要穿上新品格。所以我们不会有的时候穿旧品格，有的时候穿新品格那样子的。我们一直要穿上新品格。所以我们在生活每个方面，每天二十四个小时要遵守上帝的诫命。我们要完全脱掉旧品格，要必须彻底改变，从头到尾更新我们思想背后的动力，这样我们才可以说自己是忠贞的基督徒，是穿上上帝所悦纳的新品格。不过保持忠贞，一直穿上新品格是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呢？看看以弗所书的六章的十一节、十二节。六章的十一节、十二节说，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盔甲，好叫你们能站稳，可以抵抗魔鬼的奸计。因为我们有一场决斗，不是对抗血肉之躯，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当权的、统治这个黑暗世界的，对抗天上的邪灵。经文说，魔鬼用奸计来攻击我们，是我们不能保持忠贞。因此我们一直穿上新品格是魔鬼撒旦的阻碍，有魔鬼撒旦的阻碍，所以很不容易的。那经文说魔鬼撒旦攻击我们呢？为什么呢？因为世上只有两种神，一种神是，当然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第二种神呢是魔鬼撒旦。那么如果人离开上帝，那么这个人就是属于魔鬼撒旦的一派了。因此魔鬼撒旦要让你离开上帝，他想使你的忠贞软弱下来，所以给你攻击。这里提到的奸计的希腊语词可以译成狡猾。是的，魔鬼撒旦是很狡猾的，为了让我们离开上帝，他用的方法是各种各样。他的第一个方法是见面攻击，他利用恐吓、囚禁、禁止、暴力、迫害等等来压倒我们，让我们放弃对上帝的忠贞。撒旦很清楚，人为了避免某些苦难，采取相应的行动。比如说，人有了头痛，就吃止痛药。一样，他认为如果给你充分的困难，你会妥协，这样魔鬼可以打断你跟上帝的关系。不过历史证明，很多耶和华的众仆遇到撒旦的这些正面攻击而没有妥协，忠贞到死，就证明魔鬼撒旦的正面攻击是不会达成他的目的的。那么他要用另外的方法了，是间接的，是更狡猾的方法。他要刺激我们的自然的欲望，因为魔鬼撒旦用很长的时间研究人的心理，分析我们的一切弱点。他很清楚我们很清楚知道怎样刺激我们的欲望，就能让我们放弃对耶和华上帝的忠贞。他是超人的天使，他有很大的力量，他很有经验，他很聪明。那么他的攻击对象就是我们渺小的 每一个不完美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一场这个决斗并不是很容易得胜的。那如果有个弟兄姐妹们说他自己目前还没有受到魔鬼的攻击，他认为现在的自己的情况还好，可以放心吗？不是，因为魔鬼现在给他的攻击是非常的狡猾，所以这个弟兄还没发觉到他受到的魔鬼的攻击，所以这个情况呢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所有真基督徒都会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刚才看的以弗所书的六章的十一节，六章的十一节开头部分就说，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盔甲。那么这个全副盔甲是什么东西呢？是上帝为了让我们抵抗魔鬼撒旦的攻击而准备的一切安排。那么请想想，罗马士兵预备作战的时候，他就穿上自己的盔甲了，不过忘记带盾牌，也忘记带头盔，而且他说大牌太大了，头盔那么重，其实我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么就去战争的地方了，那他的情况会怎么样呢？非常危险，对不对？那我们也一样，我们缺了一些属灵的头盔，或者缺了一些属灵的大牌，可能导致属灵的死亡，就是魔鬼撒旦打断你和上帝的关系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审查自己，我们要评估自己，分析自己，而且乐意做出调整吗？我们愿意克服自己的弱点吗？在这方面，欺骗自己，自以为自己十分忠贞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很会找出结果的，为自己不理想的行为辩护，经常会有这种的情况。我们发觉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很容易欺骗自己说这不是我的不对，而是环境的问题，或者是时候不对，然后就不跟自己需要调整。但不要忘记，魔鬼撒旦就非常清楚这些我们的弱点，他时常利用我们的不完美攻击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找结果，一定要继续克服自己的弱点，要努力穿上全部的上帝的盔甲，要穿上新品格，才能强化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样才能抵抗魔鬼撒旦的攻击。那接下来我们会具体考虑三种有关我们中间的考验。我们的中间在哪里 会受到考验呢？第一个是家庭里，第二个是会中里，还有第三个是传道方面。那么首先我们会考虑在家庭里保持中间。家庭安排是谁创造的呢？谁建立的呢？是耶和华上帝。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上帝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家庭安排，所以耶和华给我们很多有关家庭的劝告，那我们应该要遵守而能表现自己的忠贞。那么世上的家庭的情况怎么样呢？你知道多少个非常圆满的家庭呢？你知道多少个有问题的家庭呢？哪一个比较多呢？很多家庭离婚率越来越高，父母就不关心教导孩子，很多父母以为教导孩子不是他们的工作，而是学校老师的工作。那世上有很多未婚的母亲，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犯罪，因为他们没有有责任心的父母照顾，这都是魔鬼撒旦所成功的例子。那我们要抵抗这些风潮进入到我们的家里，让我们全家人失去忠贞。那看看我们怎么样做才对呢？那耶和华上帝给我们家里的每个分子有一些劝告。首先我们看看基督徒的妻子怎样可以在家庭里保持忠贞。彼得前书三章的三节到六节，彼得前书三章的三节到六节，三节说，你们的装饰不应该在乎外表的打扮， 就像编头发、戴金饰、穿衣裳，却应该在乎内心深处的为人，用安静温和的心灵作为部署的装饰。这在上帝眼中是极宝贵的。从前仰望上帝的圣洁妇女，也是这样装饰自己、顺服自己的丈夫。例如撒拉向来服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只要不断行善，不怕威吓，就是撒拉的女儿了。那看看第三节，就知道在公元一世纪的妇女，她们的流行。那公元一世纪，妇女花很多时间和精神来自己的很长的头发变成引人注意的复杂的发型，包括陷阱啊、号角啊、花环啊、皇冠等等的发型。她们也非常喜欢穿昂贵的衣服，也戴很多黄金的戒指、手链等。那么对基督徒姐妹来说，这些极端留意外表的装饰是不适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会暗示他中间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外表，而不是耶和华上帝。那四节也提到，基督徒的妻子要培养的特质是安静温和的心灵。安静温和的心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并不是只是在表面上看来平静，内心却好像一个活火山一样准备好随时爆发的这种情况。而不理想的情况下，也外表和内心都保持平静，能够保持仁慈的行事方式而获得别人的称赞，就是基督徒女子的目标。这方面撒拉表现很好的精神。看看六节，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出撒拉对丈夫有深深的尊重呢？因为六节说撒拉称亚伯拉罕为主，在嘴巴上说的呢，不是，他在心里想，而没有别人在旁边听见。那么这清楚表明他对丈夫怀有忠心的顺服。那么基督徒妻子们怎么样可以效法撒拉的榜样呢？要顺服丈夫。那如果丈夫不信上帝，甚至反对你们，也要顺服他。考虑一下假设的情况，一个基督徒姐妹的丈夫反对他，那么姐妹来到王国聚会所的时候，肆意说丈夫的坏话，让其他弟兄姐妹们听，这是对丈夫表现先生的尊重吗？肯定不是。所以如果姐妹们这样做的话，她会失去了对上帝家庭安排的忠贞。因此先生尊重丈夫的表现忠贞的基督徒妻子，不会说不信主的丈夫的坏话。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基督徒的丈夫们怎么样可以在家庭里保持忠贞。看看彼得前书的三章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照样按照情理与妻子一同生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照如的器皿，是妇女之身，是同你们一起领受生命的分爱恩典的，这样你们的祷告才不至受阻碍。那上帝吩咐丈夫们怎么样对待妻子呢？就是要尊重。那么怎么样表现尊重呢？经文说基督徒丈夫要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就必须渐渐要了解妻子的需要。那妻子的需要不仅是身体上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感情上的需要，或者心理上的需要，或者灵性上的需要。所以其他圣经一边就这样说了，关于丈夫要在你们共享的生活上表现技巧，要体贴妇女，因为她的体质叫纤弱。这里要强调的是技巧和体贴，而基督徒丈夫对妻子表现这些特质了。因此丈夫虽然是家庭的首领，也不会杀自己的妻子， 反而有爱心的基督徒丈夫以说话方式和行为来表现对妻子的尊重。那请问丈夫们，你经常称赞自己的妻子吗？以前谈恋爱的时候经常称赞，不过现在结了婚了就不必要这样做吗？绝对 不要这样做，就是要现在也继续称赞妻子才对。那尊重妻子的基督徒丈夫也要信赖自己的妻子，也保持坦率而良好的沟通。当然丈夫是一家之主，所以如果他妻子所说的一些提议，如果接受他的提议就影响到家庭的利益，就他不会接受这些提议。不过大多数情况来说，丈夫们按照圣经的原则做决定的时候，也同时也可以顾及妻子们的愿望，这样基督徒的丈夫能够保持中间。那接下来我们会看看上帝给孩子们的宣告。以弗所书的六章一节说，做儿女的要服从父母。那孩子们要服从父母，那在这方面父母怎么样可以给孩子立下好榜样呢？那如果家庭的母亲常常不服从自己的丈夫，孩子就看到这种情况，他容易服从父母吗？不容易，对吗？所以母亲可以在这方面立下好榜样，如果她乐意顺服丈夫，孩子们就受到鼓励服从父母。孩子们也要孝敬父母，那如果家庭的父亲尊重母亲，那孩子们从而学到怎样孝敬父母。所以如果父母在家里表现对上帝的忠贞，经常遵守上帝的诫命，是为孩子的很好的榜样。要管教孩子的时候，孩子也不能说他们说一道做一道，因为父母已先做着让孩子知道怎样顺服上帝才对。那我们家庭的遵守上帝的吩咐，那就整个家庭能够保持忠贞。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考虑我们可以在上帝的组织里面怎么样可以表现忠贞。那耶和华上帝是通过上帝地上的组织来督导我们，那我们要忠于耶和华上帝，也要忠于上帝的组织。那有的时候忠于上帝的组织安排并不容易，那特别你看到会众的长老们做的决定有点有问题，或者他们处理的事情处理的不好，那就很难保持对自己的忠贞。因为长老们负很大的责任，所以那他们的缺点呢可能更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举个例，有人会批评某个长老的错，那批评在他会中里实行教导或者处理职责的方式。那如果我们听这个人的怨言，就可能开始跟他有同样的想法了。以往没有感觉到特别的不满，我们以前觉得那个长老的处事方式没什么问题，不过听到这个怨言，就我们的看法就改变了，现在不一样了。主要组织我们会觉得那个长老的一言一行多不顺眼，也开始批评他。那有些人呢，甚至以会众长老们的这些不完美做借口离开上帝的会众，或者不经常参加聚会。那我们可以容许这样的情况吗？考虑一下圣经里的例子，我们考虑一下大卫的例子。大卫是受到扫罗的迫害，扫罗这个时候已经跟上帝疏远了。那原来大卫在扫罗的王宫里做工作，那有一次大卫在王宫里弹琴弹乐器的时候，扫罗忽然把矛投掷向大卫，说我要把大卫钉在墙上，但大卫躲开了矛，并没有击中他。这些事情几次发生了？只有一次吗？没有，三次发生。那么就大卫知道他必须逃命，那逃到旷野去了。他离开避开扫罗的追上多少年呢？一年两年吗？七年，一直要避开扫罗的追上 很不容易。有一次扫罗带3000个人追上大卫，那么严重。那大卫离开扫罗逃到旷野的期间，大卫有了机会杀死扫罗。那一天大卫躲在一个洞穴的很深的地方，那刚好扫罗也进来这个洞穴，那扫罗没有发觉到里面还有人呢。那这个关键的时刻，跟随大卫的人说，今天就是耶和华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的日子，现在要杀死他，取代他做我们的王。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卫是代替扫罗做下一个国王的人，这就是耶和华上帝给他的约。那听起来这个人的提议是很有道理，不过结果怎么样呢？大卫没有杀死扫罗，他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的外袍的100把。为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看撒母耳记上的24:6。撒母耳记上的24:6。撒母耳记上24:6。六节说，就对跟随他的人说，我这样对待我主动手伤害耶和华所高立的人，我认为这在耶和华眼中是万万不该的，因为他毕竟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人。没错，扫罗虽然是背叛上帝的，不过他还是上帝所高立的王。虽然大卫的生命受到扫罗的恐吓，大卫还是对上帝的独到安排表现忠贞。那后来呢？扫罗死了，那大卫的反应又怎样呢？大卫恐吓他生命的敌人死了，就觉得高兴吗？不是，受到扫罗死亡的信息，大卫就把衣服撕裂，哭泣、进食，表现十分的悲伤。因为他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的死亡，而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人的死亡。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效法他呢？会众的长老安排也是上帝的独到安排。我们不要忘记，全能的耶和华上帝是可以任用不完美的人来领导我们的。那虽然长老们有缺点，我们还是要尊重他们，服从他们。我们还可以留意大卫周围的人的跟他说的话，他们说，今天就是耶和华把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的例子，现在要杀死他。那看来呢，他们的话有一些道理。不过大卫拒绝他们的提议，因为他有决心要忠于耶和华的独到安排。那回到刚才会众里的假设情况呢？听到有人批评某个长老的错，你感到确实那位长老有一些缺点，那么你跟他一起批评这位长老吗？那位做的方法是怎么样呢？你有决心忠贞于上帝的独到安排的话，不会这样做。上帝要求我们对他的地上组织保持忠贞，那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接受让你离开上帝地上组织的任何的提议。那接下来我们会考虑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传道方面保持忠贞，特别是献身受尽的弟兄姐妹们来说，我们是已经发誓的，我们自己已经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上帝，那我们一辈子要遵循上帝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诺言了。那么上帝吩咐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传道活动。不过魔鬼撒旦用狡猾的方法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不让我们做传道，他想在这方面夺取我们的忠贞。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看彼得前书的4:3-4。彼得前书4:3-4。4:3，你们过去随着列国人的 心意做事，但有不起的行为，但有宗旨狂欢经营违法拜偶像的事，所花的时间已经过了。由于你们不再跟他们同边一路投入判断的元素，他们就感到费解，再三诋毁你们。撒旦用的方法，我们可以留意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经文谈到列国人的心意，所以魔鬼撒旦利用我们的以往的旧品格的自然欲望，来让我们在传道方面软弱下来。这就是让我们单单享受立场的生活，或者赚很多钱，更多钱，要买新的车，要买新的家，新的电子产品，或者要经常去国外旅游等等的这些细节的压力。那如果我们专心满足自己的这些欲望，我们就不做传道了。我们要小心，不要再次穿上旧的品格，反而要觉得满足这些欲望所活的时间是已经过了。我们不再花时间满足这些欲望。第二个魔鬼撒旦的方法是经文说，可能我们以前的不信主的伙伴批评我们，因为我们不再跟他们一起做无意的事。不过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无意、有害、空虚，完全没有意义。我们好不容易是付出很大的努力离开这些旧的生活方式而过来的，千万不要回到这些放荡的元素。那到这里，我们考虑好了家庭里、上帝组织里、传道方面怎么样表现。中间，我们保持中间方面，魔鬼撒旦就经常给我们攻击，有的时候他的攻击非常的厉害，我们感觉到抵抗不了。那么怎么办呢？看看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五章七节说，你们要把一切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关心你们。圣经保证我们耶和华关心我们，那我们把一切忧虑卸给耶和华。那换句话说，我们要把自己所关心的、所挂虑的一切事情全都交给耶和华。然后呢，我们就要避免忧虑，耐心地仰赖耶和华，相信他来处理掉这些问题。我们要相信耶和华有力量让我们忍耐下去。另外看看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来做这个演讲的结论。彼得前书五章十节，细节说，可是你们受过短暂的苦楚之后，有丰富分爱恩典的上帝，就是在基督里照你们得上他永远荣耀的上帝，必亲自完全你们所受的训练，使你们坚定刚强。那虽然上帝容许你受到短暂的苦难，这就是很好的机会，证明你对上帝耶和华的忠贞是非常坚定不移的。所有地上的上帝的子民都有这个机会。那经文说，通过这些考验，上帝使我们坚定刚强。那每逢我们受到考验，我们的忠贞会越来越坚定。那上帝保证我们他赐力量通过考验，让我们享受现在和未来的永远的福分。那我们要全心信赖耶和华上帝，他必赐你力量，使你通过考验。 我们非常感谢白弟兄给出的优良的演讲，再次谢谢你，也谢谢在座的留心聆听。所以这两个宣布，请大家留意。所以下个星期天是我们的分区大会，在这里没有举行任何的聚会，请大家留意，下星期天没有聚会。